身体知道路，今晚你不用一直在冲在前面，你可以把速度降下来，不用每件事都靠自己掌握，也不用一直逼自己快一点到位，先让身体从高张的节奏退一步。今晚不用再用力掌控，不用再让脑袋一直安排，一直追，一直顶着往前，先把那份非得立刻达到的压力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沉下来，身体知道路，它会慢慢把你带回平衡里。